我当道四周，去和尚们眼前，小姐们也再次烧香，我不免在旧门之外等候。 Thank you. 凭他是些什么？ 是 回去吧，孔老夫人。 带一分斋，贫僧一世爱于勤勉，尽子应允，恐劳夫人见责。 无妨，请张秀才一见。 多谢老夫人，张先生见过老夫人， 拜见 老夫 人。 先生万福，请先生念想。 干，老夫人提携，小生刚济不济， 特欠了。 龙生洞发起车。 生看您情况回来再做商议。 Thank you. 大胆壮之人，冲之重围，前去下士， 我投而惠民，与利国人，今日七九四达，好生斗强，他可以取得。 只是快唤他前来， 此人性日烈火，若央求他去，必然不肯，需用言语敬他。 我自有道理，这众人听着，这里有诗信一封，要下到副官奔马将军那里，哪个敢去？哪个敢去？ Yeah! Cheers! 拜见 老夫 人。 哎，要叫岳母大人。 啊，岳母大人。 休得我口。 在此 就是 自甘做， 你是我家恩人做得的， 还是老夫人请上座。 老夫人还是您上座吧， 日此老身有见了阿红娘讲究来。 是 Thank you. 是亮 啊，此番老身携带儿女逃奔我兄，若脱了斩家婚事，就老身活以自知。先生高才，不难求到名门淑女，我朋友不应本良云锦四匹，请先生笑纳。 既然夫人赴约，小生何慕金帛之物，今日便辞去了。 Thank you.